好，咁多位又嚟到北打电影时间啊！大家都知道咧，今个礼拜其实咧，唔好话即系上有冇科幻片上啊，甚至乎其实就冇乜电影上嘅。咁头先同各主持都讲过咧，龙珠啦、流浪地球啦、这个死亡无限二线 loop 啦，其实之前我哋都讲过，一问定情都讲埋。咁啊，所以变咗咧呢个礼拜北打电影时间讲咩咧？咁当然就讲下啱啱星期一啦。应该话二月香港时间啦，就系2月25号早上嘅叫做即系可能话美国影坛嘅最具代表性嘅成绩表啦，第91届奥斯卡电影金像奖啊，咁啊就喺礼拜一啊公布咗结果啦。咁我哋上集节目咧都有啲猜测啦，亦都相信即系分分钟咧，即系以呢个美国人政治正确行先咧，最佳电影 Best Picture 咧，直情会颁俾呢个黑豹嘅。咁啊，当然就经历咗呢个礼拜一睇完一个冇主持嘅奥斯卡颁奖典礼啦，咁咧都发觉佢冇话即系政治正确就行先，咁而啲奖项亦都可以话都几分配得都尚算均匀，亦都唔会话有一套独立个别嘅电影跑出包揽好多奖项。咁啊，整体感觉咧呢、這个今年攀得咧黑白平衡，亦都做到套套戏平均，咁啊叫做稳稳阵阵，就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嗰只。咁嘅一個頒獎典禮啦，即係呢個就好嘅 comment 啦。咁啊，當然喺不打電影時間咧，咁啊，始終因為今次就坦白講都真係除咗黑豹攞技術獎嚇、三個獎之外咧，都冇任何一套科幻片有獎攞嚇。講真啊，係啦，數到底都係得翻黑豹啫。咁於是擺咗落嚟，由我不打電影時間啦，同大家即係做一個嚇、回顧啊，又或者叫做review 下啦，好冇？好咁啊，先嚟當然就講啲重要嘅先。先嚟就梗係黑豹攞唔到嘅 Best Picture 啦，咁啊 Best Picture 嚟計咧，大家都理解，咁就如果你話喺嗰8套電影入面咧，咁相信香港觀眾都要睇嘅睇得晒嘅嚇，咁就黑白 3K 檔其實喺網上面都揾到嘅 ，OK， 咁其餘嗰啲都已經上咗畫，或者已經上之前已經上咗畫啦，咁咧你8套嚟計咧，公道講呼聲最高咧，即係如果以戲論戲咧。就即係你話論電影嘅整體啦，整體講啊，整體嚟計成個電影表達到嘅電影語言啊，嗰、那個導演嘅功力啊，攝影技巧啊，構圖啊，佈局啊，演技啊，或者成個出嚟剪接個效果，咁你問我整體成個以電影 overall 宏觀計咧，8套入面咧，其實羅馬就真係跑出嘅。咁呢樣嘢我都覺得都幾不容置疑㗎啦。即係雖然你可以話劇情上其實佢相對係或者叫單薄啲咯。咁但係佢個 concept都唔係拍一套劇情片，咁佢係似一套半自傳式嘅電影啦，其實就係、是、即係墨西哥三傑之一啦，即係亦都係拍《印第邊緣》嗰個導演啦。咁就原來喺戲入面個賓妹喺個海浪度救翻佢嗰個僆仔咧，佢大個就係佢自己嚟嘅，得唔得？咁佢係回憶翻自己喺呢、這個應該60-70年代嘅喺一個墨西哥入面有個叫做羅馬嘅城區入面嘅自己嘅成長故事，咁入面就講到即係佢爸爸就會係離家出走啦，掉低咗得個單親媽媽，咁就會撚埋個嗰時照顧佢嘅女佣咧，就兩個女人咧，你當即係重新擔起頭家，亦都係個女佣亦都有鼓勵到佢媽媽啦。咁而個媽媽亦都有鼓勵翻個女佣啦，因為個女佣就講佢又有俾個男人呃咗，咁啊大咗肚，即係未婚懷孕，咁最後都想生出嚟嘅，但係生出嚟發覺係個死胎嚟嘅咁樣嚇。咁啊類似咁樣一個咁樣嘅好生活平淡化嘅經歷啦。咁但係你話論即係整體個。個即係佢特登拍到好紀錄片咁樣嗰種感覺嘅，即係偽紀錄片嘅拍法咯。咁好活用到嗰種即係第三者嘅鏡頭，咁亦都用咗好多 唔用呢個鏡頭 camera movement 嘅花巧，反而係用緊一啲真係自己駕馭到嘅演員嘅調度啊，嚇喺個角色入邊點樣簡單嘅 track suit 啊，一個 pan tilt 啊，咁啊一個長時間好似一個客觀嘅描述緊一個大宅入邊嘅一個小家庭嘅故事咁樣。咁你問我整體即係黑白電影嚟嘅，亦都係拍到嗰種黑白嘅對比度啦。個出嚟嘅美感啊，電影嘅氣質啊等等，都係真係幾渾然天成，亦都係真係幾超凡脫俗嘅，可以話嚇。咁、雖然劇情係比較薄啊，咁但係佢都係有個本心貫穿翻墨西哥七八十年代嘅嗰陣時學運啊，然後就嗰啲。入面咧，佢有個興緊打棍術噶，有個即係講墨西哥人崇尚呢個武術熱潮咁樣，食翻有一啲叫做咁樣嘅童年嘅回憶啦，記載翻墨西哥嘅嗰陣時嘅歷史，咁有種咁樣嘅味道喺入面咯。咁啊，整體嚟計就一定係去攞最佳電影噶啦，你問我。不過公道講咧，八套嚟講佢超班啦，但係就荷里活咧，亦都奧斯卡冇可能頒俾最佳電影，頒俾一個外語片嘅。咁所以就真係冇辦法。因為咧，翻查記錄咧，原來喺咁多91年嘅奧斯卡金像獎入面呢，咁原來呢個最佳外語片又並唔係一開始有㗎，好似佢最早去到1942年先有。咁而喺呢咁多年嘅歷史入面呢，原來同時提名最佳外語片又同時提名最佳電影嘅電影呢有五套。咁、但係喺咁嘅情況而攞到最佳外語片嘅得三套，咁我先講嗰五套先啦。五套嘅有1969年好早嘅嚟自阿爾及利亞叫焦點新聞啊，咁我連個英文名都揾唔到，淨係得維基入面有個中文名叫焦點新聞嘅啫，得唔得？咁啊唔係近期嗰套嚇、講教廷性侵嗰套焦點新聞啊，得唔得嚇？咁另外就係1998年意大利嘅，咁呢套我相信好多人都睇過啦，就叫一個快樂的傳說啊，得唔得？咁就喺嗰年亦都攞咗最佳外语片嘅。咁而第三套就好多人都识啦，就係、是、李安啊，台湾嘅电影《卧虎藏龙》啊，2000年嘅作品，咁亦都係攞咗最佳外语片吓。咁、最后第五套呢，即係第四套呢，就係、是、爱啊，咁唔係台湾嗰套爱啊，而係法国2012年吓、有套就咁叫 AMOUR 咁样吓，咁、就係、是、爱，咁就2012年嘅就有提名最佳外语片，亦都有提名最佳电影，不过佢係攞唔到最佳外语片嘅呢、這个得唔得？咁至于攞到最佳外语片又有提名，就係罗马、卧虎藏龙同埋一个快乐的传说啦，得唔得？不过呢度讲开2012年嘅愛啊，其實留意愛咧喺法文叫 AMOUR， 咁喺呢度咧。喺呢、這個導演拍呢個羅馬呢個小區啦，叫羅馬，其實 Roma 嘅調轉寫咧，個英文字就係 A M O U R， 咁佢亦都貫徹翻呢個描述呢、這個墨西哥嘅社區，雖然落後，雖然係一個小區，但係佢入邊係寫到家族入邊超越家庭本位，甚至乎超越主仆關係，亦都係比冇血緣親情更親嘅愛嘅親情咯。咁呢個其實真係同少偷家族咧都叫異曲同工之妙嘅，咁啊變咗呢個羅馬啦嚇，有少少花生啊，同大家講下。咁所以咧，羅馬雖然拿唔到最佳外語片，最佳電影啦，咁但係啦都叫實至名歸攞最佳外語片啦，而又實至名歸攞最佳導演啦，亦都係實至名歸攞最佳攝影，咁呢三份我都無庸置疑，亦都相信冇乜戲可以同佢匹敵。不過調翻轉講，喺最佳攝影個 category 咧，其實有套叫做《Cold War》啊，冷戰戀曲咧，香港未上，江湖傳聞呢套都係拍得好靚嘅，咁係唯一同羅馬有機會競爭嘅，咁呢個提翻大家得唔得？好，好咁，所以因此咧，最佳電影咧喺個八套冇咗羅馬競爭底下咧，咁大家都理解喺呢個符合政治正確又符合呢個種族話題，亦都係喺八套入邊嚟講兼備到劇情，好睇唔悶唔拖，亦兼顧到文藝性。 亦都兼顧到電影感，咁亦都係得呢個六寶女友嘅啫。你問我，咁所以咧六寶女友獲獎咧就實至名歸，亦都係我自己估計最大嘅選擇咯，得唔得？好，跟住六寶女友同期亦都攞埋最佳原著劇本嘅，咁呢樣嘢我都贊成嘅，因為原著劇本咧其實同佢砌嘅有羅馬啦、為富不仁啦、爭重啦，同埋牧師的最後誘惑啊。雖然我未睇牧師的最後誘惑，咁但係其餘四套咧，始終我都覺得喺劇本嘅角度咧，其實羅馬度係比較薄嘅，咁為富不仁咧更加係純粹講緊一個個人傳記嘅啫，咁但係入面都幾悶嘅，亦都唔算係好特別精彩。咁啊，爭重我直頭覺得係唔合格嘅套戲，咁所以都唔使諗噶啦。咁所以佢攞原著劇本我都 OK 啦。咁至於最佳改編劇本咧，反而就一個叫《黑白三 K 檔》，亦都係咧有份角逐最佳電影嘅。咁我都睇完嘅。咁呢套我自己咧喺個八套最佳電影嘅入圍名單入邊咧，《黑白》三 K 檔啊，排第四定第五嘅啫，唔算係好高。咁睇完你又發覺咧，佢入邊都係即係描述一個小鎮啦，都係有啲想做以小見大啊。喺個小鎮入面就八十年代就話有人做，再想做翻三 K 黨就話會復活咁樣，自己再組織，咁又係有個三 K 黨嘅元素。咁其實就借八十年代就講緊而家 Donald Trump 政府底下佢帶頭嘅嗰種白人優先嘅思考方式咧，有機會孕育三 K 黨死灰復燃咁樣，亦都會令到美國撕裂，甚至乎喺呢個黑白三 K 檔咧，最後一個 shot 咧係個美國國旗倒轉咗，仲要變黑白嘅，得唔得？咁即係代表咧，即係會令到呢個國家倒退兼死了咁解咁嘅意思啦。咁你問我咧，可能美國人會覺得 OK 咯。咁你問我以氣論氣咧，佢講翻佢涉及到兩個卧底嘅，就一個就黑人調翻轉喺電話度，啲人就以為佢一個好好嘅白人。主義嘅演說家，另外就揾咗哇犀利啊！呢個就新嘅黑武士啊，即係意思係而家最新嗰個《星球大戰》系列入面嗰個新黑武士嗰個演員做，就話佢明明猶太人嚟嘅，就扮話唔係猶太人，就入咗去嗰個白人三 K 黨入面，就話想入會咁樣嘅。咁啊兩條線，最後就知道有個黑人會嚟演講喺個小鎮，咁嗰班三 K 黨係諗住揾炸彈炸死佢嘅，咁最後啊解決咗呢個危機咁樣，咁啊你問我就叫做以小就唔係太見到大，對白亦都有啲薄弱，兼中段其實都真係幾悶幾淡嘅，無論情感同劇情上，咁啊不過可能美國人鍾意啦，亦都係可能講到而家應該話佢表達到嗰種語重心長，亦都嗰種而家美國嘅恐懼，就將佢借咗落去三 K 黨嘅恐怖，咁而又俾到美國人反思，咁我覺得呢樣嘢可能喺美國人嚟計好 touch 咯，咁所以就成功攞咗呢個最佳改編劇本啊，得唔得？咁你問我自己嚟計啦，我喺呢個最佳改編劇本咧咁多套，我細說當年話西部嗰套香港未上冇得睇啦，但我自己會我中意大陸作家嘅，即係我覺得即係改編劇本嚟計幾好嚇。咁呢個就再後話啦，得唔得？好，跟住到最佳男女主角啊，男主角呢我就覺得呢都係眾望所歸，就係、是、波希米亞狂想曲嗰個啦，就同呢、這個為富不仁嘅增肥40磅嘅蝙蝠俠兩個競爭嘅啫。咁有啲人又話星夢情深入面嗰、那個即係 Lady Gaga 個老公啦，或者做飾演梵高嗰個綠魔啦，咁就再加埋甚至乎綠寶女友嗰、那個白人都話有機會，咁但係蘇花就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通常呢啲一係頒俾輩份啦，輩份高啦，咁一係就頒俾即係好超然脫俗咯。咁你佢扮 Queen 個角色嗰套戲，確實就係個男主角贏曬嘅。咁我覺得而套戲嘅成功都好靠佢嘅演繹。咁我覺得加上如果你頒俾為富不仁嗰、那個，咁佢雖然增肥40磅，咁但係上年咧Gary Oldman 已經係因為咁樣攞過。咁今年想轉一轉。 颁翻俾个后浪咧，我都觉得未尝系唔合理嘅，咁所以我自己都觉得 O、OK, K 舒服噶，亦都系适如其分地做咗一个推广传承嘅作用咯。咁反而影后我啊觉得就不敢恭维啦，因为咧一来争重啦，喺入边女王个角色就配角啦，呢、這个有听开我哋三番全面睇都知啊。咁二来咧，即系你问我佢嘅演技喺三个争重入边咧，我都觉得系个女王都唔系算特别 sharp。反而另外即系唔系 Emma Stone 另外嗰个 Rachel Weisz 应该系嘛，嗰、那个反而我觉得系最好嘅相对啊吓。咁啊，所以最佳女主角我觉得论资排辈都系应该俾 Glenn Close 啦。咁啊，因为人妻入边就真系靠佢一个人演嘅啫，亦都系靠佢嘅演绎大放异彩嘅。咁甚至乎如果唔俾佢，我宁愿俾罗马。系啊，系啊，得唔得？咁啊，宁愿即系嗰个菲佣个角色做得仲好，咁吓，咁啊，你话俾争重就我自己又麻麻地啦，吓、啊，我不嬲对争重套戏又亦都冇乜好感，吓、啊。好，跟住最佳男配角啦，就众望所归啦，因为男配角入边咧。其实都冇咩对手，其余嗰啲都唔关事嘅，你问我，最多同黑白三 K 党嗰、那个。撐下啫，咁啊最後都係俾咗眾望所歸，俾咗綠寶女友嗰個黑人啦，得唔得嚇？咁啊實際喺綠寶女入邊，佢嗰個白人同黑人個身份係調轉嘅，白人反而係做基層嘅白人嚇，佢反而佢嘅生活習慣係最仲貼近黑人嘅。咁而戲入邊綠寶女友嘅黑人其實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音樂家啦，咁佢喺站上舞台上面咧，好多白人都會寧願俾好。貴嘅價錢去睇佢嘅音樂表演，咁但係當佢行翻落去舞台下邊，佢仍然係一個黑人，佢仍然係備受歧視，甚至乎亦都有啲白人唔認得佢嘅，得唔得？咁啊會特登做個咁樣嘅配置，咁但係自己本身啊，飾演一個黑人係對自己好高要求，佢嘅生活好有規律，亦都好有學識、好有學問、好有禮貌，亦都將自己個擺位、興趣啊，當自己一個上流社會。嘅自覺嘅有一種，咁呢個黑人角色就哇，反而遇上一個白人嘅基層，就做司機，撞出咗一個幾過癮嘅一個巡迴表演，嗰十零日嘅相處，兩雙方都有改變，咁樣確實細味到嚇，唔係淨係政治正確嘅，確實係即係個演繹係非常好，咁呢個抵讚啦。至於女配角嗰個就係嗰套我哋香港未上嘅叫《藍色比爾街的沉默》啊。Virginia King 啊，咁啊變咗佢獲獎，咁啊 so far 我都冇睇套戲，所以我評價唔到。不過好多人都話佢都眾望所歸㗎，如果睇翻外國影評啊，得唔得？好，咁啊跟住數到落去咧，就比較特別就係、是、最佳剪接啦。咁啊，我又有啲估唔到，我開頭以為為富不仁係好大機會嘅。咁啊，因為佢咧整個個人傳記方式，除咗本身係倒敘啦，咁入邊亦都咧靠住個剪接說話，剪咗好多意識流嘅鏡頭入去，亦都剪咗好多對cut嘅，亦都將啲未來發生嘅新聞剪翻落去而家講緊嘅嘢咁樣。咁喺個剪接亦都叫做好快，節奏好快，好有好密嘅剪得。咁我覺得幾有功架，為富不仁剪接。咁但係最後就由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就勝出啦。咁你問我嗰套我又冇乜印象，不過傳聞睇翻 YouTube 片咧，你打下呢套戲，跟住打剪接咧，有啲人分析咗佢好多個場口咧，一個好簡單嘅對話場口，啲人都話佢剪咗唔知成四五十刀，咁啊變咗就即係剪到有心機，兼亦都係突顯到好有功架嘅咁講，咁啊依個就即係可能由翻真係導演啦或者業內人士先評價到啦，咁啊蘇花都唔見網上有人話佢呢個攞即係叫做唔係實至名歸嘅，都 OK 嘅，即係好多人都覺得 OK， 咁因為個剪接咁出。連隨連最佳音效剪接都是波希米亞狂想曲攞埋嘅，咁而同期亦都攞埋最佳混音啊、山 mixing 啊，咁因此咧先攞三個再加男主角，咁所以波希米亞狂想曲咧就成功成為今屆奧斯卡嘅大贏家啦，得唔得？ 咁至於剩翻嘅音樂獎就係最佳原創歌曲啊，咁啊眾望所歸啦。咁因為咧最佳原創音樂咧，大家竟然又俾咗黑豹，咁啊有人會覺得幾譁然。咁但係咧好多識音樂嘅人就話咧，其實最佳原創音樂咧能夠同佢匹敵嘅只有《犬之島》同埋《黑豹》啫。點解？因為話黑豹咧確實係加入咗好多非洲鼓嘅元素，亦都係重組過，將非洲鼓擠咗落去一個科幻嘅電影入邊，亦都發覺唔老土嘅。咁亦都照成功創咗一派好有非洲味道又有啲西巴風嘅背景音樂咁講，咁啊啲人話真係音樂輩份嘅人就話覺得黑豹攞都實至名歸嘅咁樣。咁因為你黑豹連最佳原創音樂都攞埋咧，咁大家理解啦。Lady Gaga 始終一粒大星啊，嚟到奧斯卡嘅頒獎禮嘅即係場合入邊咧，發覺《星夢情深》就接近400個，就一個獎都冇。咁於是就眾望所歸，最佳原創歌曲《Shallow》咧就俾咗《星夢情深》，亦都係俾到呢啲加入去上台表演啦，咁以 show 嘅角度，我覺得都合理啦嚇。即係正如你香港講真，你難得嚇即係劉德華嚟到，唔通唔俾唱歌咩？係咪先？即係類似咯。咁我啊覺得即係都始終都係一個 show 嚟嘅，咁啊合理啦。咁至於黑豹咧，其實佢就連攞三個獎，同羅馬叫做不相上下。不過羅馬攞嘅主要係啲重要嘅獎項，咁黑豹攞技術獎啦，除咗攞咗最佳原創音樂，亦都攞咗最佳美術指導啊，亦都同期咧，亦都攞咗最佳服裝設計嘅咁樣嚇，咁啊。我覺得實至名歸啦，咁啊，因為美術指導就 over all， 佢話將個即係非洲未來主義啦，演繹到體現到落去，即係一個嗰、那個阿甘達嗰個成個嘅設定，融合咗非洲部落嘅元素，亦都有 keep 到非洲嘅傳統氣息，咁但係又有 cyber 嘅感覺，咁呢個我諗即係美術指導佢攞啊冇得頂㗎啦，咁加上就係、是、即係成個黑豹入邊人著嘅衫啦。等等啦，嗰啲咁都係好華麗，亦都Cyber 同非洲傳統嘅元素係結合到嘅，咁我覺得佢攞都實至名歸。咁至於最佳化妝同髮型咁都講過啦，為富不仁就嚇，即係化到佢老咧，咁啊兼就可以肥咗40磅，咁啊明明唔似切嚟嘅樣都化到似，咁啊變咗值得我。最佳化妝及髮型設計，咁因此咧，咁啊，最後黑豹諗住好大機會攞埋最佳視覺效果，咁啊，最後就由登月第一人攞嘅，咁呢樣就要大家提翻啦。你回顧翻奧斯卡金像獎咁多年嘅最佳視覺效果咧，其實大特技片一定係有忽提名啦，但以往咧攞親咧，凡係你本身唔係科幻片，但係你加呢個電腦特技重塑翻現實嘅嘢，好似真嘅一樣，呢、這個反而係仲顯影到視覺效果嘅技巧。咁奧斯卡往往鍾意頒俾依類嘅，即係你話純好似魔戒啊，話純啊 ，Ready Player One 啊，純係完全虛構，譬如星球大戰 Han Solo 啊咁嗰啲，都我覺得都唔係奧斯卡杯茶。咁所以你去頒俾登月第一人咧，能夠喺一套咁寫實嘅電影入面，亦都咁文藝嘅電影入面，重塑成個月球，重塑翻佢成個登月嘅過程。咁呢樣嘢反而喺奧斯卡人嚟嘅，覺得呢個特技用得難能可貴，亦都有佢嘅除咗做得逼真之外，亦都有佢嘅歷史意義。咁我覺得我又估得中佢會頒俾登月第一人。係喎，水都人太陽神阿波羅13號都有攞㗎，講真，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正路嘅。好，至於之後就都叫俾幾，又唔係話幾大爭議嘅，金球獎都攞㗎，最佳動畫長片。咁我自己 keep 咧，我又覺得金球都攞咗啦，蜘蛛俠跳入蜘蛛宇宙，我又想分餅仔俾犬之道啦，因為呢套我真係覺得係好有心機拍，亦都係好有黑拍，亦都估唔到一個荷里活嘅製作班底，竟然可以拍到嗰種東瀛日本嗰種元素，將日本嗰個風格咧點樣發揮得淋漓盡致，咁啊仲係 stop motion graphic 啊，仲要係一個反烏托邦嘅故事，咁啊咁嘢一路。咁啊，犬之道確實睇得開心之餘啊，賞心悅目嘅。咁啊，估唔到真係，唉，今年啊，始終撞到正呢個蜘蛛俠跳入蜘蛛宇宙，就俾佢橫掃 大獎項。咁犬之島咧好多技術獎其實佢都有份提名。咁但係始終如果困落去嚇、啊，你困落黑炮啊，音樂就困落去波希米亞狂想曲啊，困落星夢情深咧，咁我又事實係會輸嘅。咁啊變咗即係生得逢時，偏偏係今年啊，咁啊變咗就飲恨大筆啦。咁啊最佳動畫長片就由呢個好有風格嘅蜘蛛俠跳入蜘蛛宇宙嗰度攞啦。咁而確實佢係營造出嚟嘅畫風，甚至乎個講故事嘅手法，亦都大膽地一次過將六個蜘蛛俠混擠埋一齊嚟打金霸王，咁而又係嗰種叫做 2D rendering 3D 嘅嗰種嘅手法，將呢個傳統嘅 2D 動畫渲染擠入去 3D model， 咁而整體個過程啊，成個動畫嘅過場啊，都好有現代主義、現代色彩嘅，咁啊確實係撞出咗。動畫嘅即係一個形式上同埋嗰個畫工上都係有新風格咯，咁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值得攀比佢嘅。同期佢亦都係叫做咁多年一係迪士尼一係彼斯攞最佳動畫，終於 Sony 攞第一個，咁啊呢個亦都有佢嘅歷史意義嘅，咁我都予以支持嘅，得唔得？至於最佳動畫短片咧，亦都好開心啊，係一個叫華人叫華裔啦，咁其實加拿大嘅華裔導演啊，就包寶寶。我亦都係睇《超人特工隊》之前，《超人特工隊》續集之前，彼斯嘅嗰條動畫短片。咁啊，睇嗰陣時好驚訝嘅，因為入面咧其實係借住個包講佢個媽媽同佢個大咗嘅仔，就發覺個大咗嘅仔咧同佢越嚟越疏離疏遠，咁然後投射咗落個包個餃嗰個包度，咁最後個包咧大過咗，唔理佢阿媽。又唔理自己，最後啊食埋個包，將個仔吞咗落肚咁樣。哇！咁嗰下睇完之後都幾 shock 嘅 ，OK 啊。咁啊，估唔到即係啊，都幾大膽，亦都幾睇落去少中有淚啦，亦都幾悲。幾 sad 嘅故事，咁最後又講佢有啲啊，即係回顧翻親情咁樣，咁幾大膽噶，咁啊最後攞個最佳動畫短片咁樣，都算係嚇實至名歸嘅。咁至於其他嗰啲咧，我都冇睇過啦，包括就係最佳紀錄長片就有呢個徒手攀岩啦 ，Free Solo， 亦都有最佳紀錄短片就係叫做 Period End of Sentence 啊，同埋最佳實景短片就皮膚啊，咁呢三套咧。如果大家積極喺網上揾，應該會睇到嘅嚇。咁 啊，總之最後少少提翻啦。其實我哋香港電影咧，曾經有兩套叫做以香港電影名義登記嘅戲咧，係曾經獲得最佳外語片提名啫。OK， 得唔得？提名啫，得唔得嚇？華語片攞過係得《卧虎藏龍》啫。提名嘅我哋其實香港有兩套，包括1991年嘅第一部就係張藝謀嘅《大紅燈籠高高掛》。不過呢個眾所周知咧，其實呢套戲就擺明係國產電影。不過嗰陣時咧，中國電影咧就未能夠出口，咁於是張藝謀以香港名義就拿一套國產電影咧。咁同埋嗰陣時張藝謀已經有咗香港身份證㗎啦，要用專才計劃落咗嚟香港。咁所以以香港電影嘅名義就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咁都唔算係真香港片啦。至於第二套咧，就1993年啦，我哋真係我哋香港導演啊，陳凱歌嘅作品《霸王別姬》啊，得唔得？咁啊，多謝曬。咁而1993年咧，更加係奧斯卡入邊嚟講咧，我哋叫做華語電影最輝煌嘅一年啊，因為咧破天荒喺史上嘅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都係得五套嘅啫，破天荒有兩套華語電影入圍。咁啊，除咗我哋香港嘅《霸王別姬》，亦都有台灣李安嘅《喜宴》啊。咁呢個報告俾大家啦。遺憾嘅係佢哋攞嘅即係《大紅燈籠高高掛》同埋《霸王別姬》嘅提名咧。都係以英屬香港呢個名義去提名。咁至於而家回歸之後，我哋個名義喺國際間叫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即係或者簡稱中國香港啦。97後我哋係冇一套戲係成功入圍最佳外語片㗎。最接近嘅曾經係《一代宗師》入圍過頭十，跟住《無間道》同埋呢個《黃金時代》都曾經叫做入過圍，不過未去到咁前嘅。最貼近入圍名單喺十名內就係《一代宗師》，最後選五強嗰時先俾人踢走嘅啫，咁樣。咁至我哋回歸後，暫時係冇一套戲可以話入圍最佳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亦都可以話我哋即係悲觀地講，我哋冇一套戲真係能夠去到國際公認好睇，或者叫做去到國際 優質嘅水平，咁呢樣香港電影人就要更加努力啦。